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 Mama